狄公案，作者无名。这是为 LibriVox 提供的属于公共的录音。第二回，胡地甲乌梁害己，洪都头借雨之情。话说狄仁杰将胡德同孔万德两人交差带去，预备前往乡宴，自己退堂，令人传了五座，发过三帮，穿了元服，当时带了差役人证，直向六里墩而来。所有那一路居民听说出了命案，皆知道狄公是个清官，必能伸冤理枉，一个个成群结队跟在他轿后前来观看。到了下昼时分，已至镇上，早有胡德的伙计赵三并镇上的乡董郭礼文备了公馆前来迎接。狄公先问了两句寻常的言语，然后下轿说道：本县且到孔家踏勘一回，然后登场开宴。说着先到了客店门首，果见两个尸身倒在下面，委是刀伤身死。随即传胡德问道：这尸首本是倒在此地的吗？胡德见狄公先问这话，赶着回禀：太爷恩典，此乃孔万德有意害人，故将杀死尸骸抛弃在镇口，以便随后抵赖。小人不能牵涉无辜，故仍然搬移在他家门前，求太爷明察。狄公不等他说完，当时喝道：如这狗头，本县且不问谁是凶手，你既是在公人意，岂能知法犯法？可知道遗失该当何罪？无论孔万德是有意害人，既经他将尸骸抛弃在镇口，如当先行报县，说明缘故，等本县相验之后，方能请示标风。如为何藐视王法，敢将这两口尸骸移至此处？这有心所诈，已可盖见，不然基与他通同谋害，因分赃不平，先行出手。本县先将如重责一顿，再则严刑拷问。着令差役重打了200刑杖，登时喊叫连天，皮开肉绽。所有那镇上的百姓明知孔万德是个冤枉，被胡德诬害，无奈是人命案件，不敢参入里面。此时见狄公如此办法，众人已是亲服，说道：果然名不虚传，好一个精明的清官。当时将胡德打毙，他仍是矢口不移，狄公也不过为苛求，带着众人到孔家里面，向着孔万德问道：如家虽是十数间房屋，但是昨日客人住在哪间屋内，如且说明。孔万德道：只后进三间，是小人夫妇同我那女儿居住，东边两间是厨房，这五间房屋从不住客，唯有前进同中进让客居住。昨日那两个客人前来，小人因他是贩私货的客，不免总有银钱，住前进不甚妥帖，因此请他在中进居住。说着领了狄公到了中进，指着上首那间房屋。狄公与众人进去细看，果见桌上尚有残肴酒迹，未曾除去，床面前还摆着两个夜壶，看了一遍实无行迹，恐他所供不实，问道：如在这地既开了数十年客店，往来的过客自必多住此处，难道 昨日只有他两人以外别无一客吗？孔万德道，此外尚有三个客人，一是往山西贩卖皮货的，那两个是主仆两人，由河南至此，现因暴病在此，尚在前进睡卧呢。狄公当时先将那个皮货客人带来询问，说是姓高，名叫清源，历年做此生理，皆在此处投雨。昨日那两个客人确系天色将明的时节出去，夜间并未听有喊叫，至他为何身死，我等实不知情。复将那个仆人提来，也是如此说法，且言主人有病，一夜未曾安眠，若是出有别故，岂能绝无动静。狄公听众人异口同声，皆说非孔万德杀害，心下更是疑惑，只得复往里面各处细看了一回，仍然无一点痕迹，心下说道，这案明是在外面身死，若是在这屋内，就是那三人帮同抵赖，岂能一点形影没有？自己疑惑不定，只得出来，到了镇口，果见袁杀的地方鲜血汪汪，冒散在四处，左右一带并无人家居住，只得将镇里就近的居民提来审问，皆说不知情节，因早见过路人来，知道出了这案，因此换了地甲，细细查访，方知是孔家店内客人。狄公心想道，莫非就是这地甲所为？此时天色已晚，亮也不能相验，我先且细访一夜，看是如何，明早验复再议。想罢，向着那乡董说道，本县素来案件，随到随问，随问随结，故此今日得报，随机前来踏勘，但这命案重大，非日间相验不能妥当，本县且在此处暂住一宵，明日再行勘验。吩咐差役小心看管，自己到了公馆，与那乡董郭礼文谈论一番，招呼众人退去，遂将洪亮喊来说道，此案定非孔万德所为，本县唯恐这胡德做了这事，反来自己出手陷害旁人，你且去细访一会，速速回报。洪亮当即领命出来，找了那地甲的伙计赵三，并见个值日的差役，说道，我是随着太爷来办这案件，又没有苦主家，又没有事主，眼见得孔老儿是个冤役，我们虽是宫门口吃饭的人，也不能无辜罗造好人，到此时腹中已是饥饿，胡德是此地地甲，难道一杯酒也不预备？我等也不是白扰的，大爷的清正谁不晓得，明日回衙之后，总要散给公使，那时我们也要照还，此时当真令我们挨饿不成？赵三听见洪亮发话，赶着上来招呼道，洪都头不必生气，这是我们地甲未按产守，忘却叫人预备，即是都头与众位饿了，我小人奉请一杯，就在镇上东街酒楼上胡乱吃一顿吧。说着另外派了两人看守尸首，自己与大众来到酒楼，那些小二见是县里的公差，知是为命案来此，赶着上来问长问短，摆上许多酒肴。洪亮道，我等不比寻常差役，预议了一间案子，就大吃大喝，拿着事主用钱，然后还索诈些银两走路，你且将寻常的饭菜端两件上来，吃两杯酒就算了，共计多少饭银随后一总给你。说着大家坐下，洪亮明知胡德被打之后， 为乔泰、马荣两人押在孔家，当时向着赵三说道：“你家头也太疏忽了，怎么昨日一夜不在家，今日回来知道这案件，就想孔老儿这许多银两，人家不肯，就生出这个毒计，遗失在他家门首，岂不是心太辣了吗？究竟他昨夜到何处去呢？此乃掩面前地方，怎么连你寻更皆逡巡不到？现在太爷打了他200刑杖，明日还要着他交出凶手呢，你看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”赵三道：“都头，你不知内里情节，因诸位头翁不是外人，故敢说出这话。我们这个地家因与孔老儿有仇，凡到年节他只肯给那几个铜钱，平时想同他挪一文他皆不行。昨夜胡德正在李小六子家赌钱，输了一身的欠账，到了天亮之时正是不得脱身，忽然镇上轰闹起来，说出了命案。他纺织是孔家出来的人，因此起了这个念头，想报这仇。这事原晓得不是万德，不过想讹诈他，自己却被责骂了一顿，岂不是害人不成，反害自己吗？但这案件也真奇怪，明明是天明出的事，我打过正经之后，方才有笔触回来，一觉未醒就有了这事。孔老儿虽是个谦令的人，我看这件事他绝不敢做。洪亮听了这番话也是含糊答应，想到照他说来，这事也不是胡得了，不过想讹诈他几两银子。现在所欲未遂，重责了200大板，也算得抵了责罪。但是凶手不知是谁，此事倒不易办。当即狼吞虎咽，吃完酒饭，算明账目，招呼他明日在公馆收取，自己别了大众，来到狄公面前，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。狄公道：“此案甚是奇异，若不是万德所为，必是这两人先在别处漏了银钱，被歹人看见尾随到此，今早等他起行时节措手不及，伤了性命，不然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口？本县既为民父母，务必为死者伸了冤情，方能上对君王，下对百姓。且待明日宴后如何，再行何夺便了。”当时洪亮退了出来，专等明早开宴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二回完。